伤害我都不在乎，愿你我挣脱一切的束缚。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，擦干眼泪告诉自己不准哭。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，只要你我坚持永怕谁说这是个错误，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， 疼死我了，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。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，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。为了自己和他人，禁止高空抛物。 小李啊，以后这个纸啊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。 我是一张纸，曾经我也是一棵树，经过20年成树，直径0.6米，高18米，经过采伐蒸煮成浆，压榨烘干燥，再压光制成了卷儿，然后裁切包装好，从很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，来到你的面前。 全球每年消耗掉的3.35亿吨纸张中，70%的原料来自天然森林， 请双面打印，让节约双倍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蔡健雅她呀，在2018年的1月12号，在平台上全新上线了《歌爱》专辑。她呀，从2015年上线《失语者》这张专辑呢，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。这段时间，她呀也是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步伐，无论是在生活上、钟爱的事物上，以及音乐上，她都尝试着将自己的风格呢，一步一步的进行逐项检视。因为对他而言，过往为他人不仅是制作填词亦或是谱曲，都是无愧于心的量身打造。但是当在进行自我解读的过程当中，他翻开了自己的创作，思索着这些他人曾经唱过的歌曲，如果说自己来诠释的话，又会是什么样的。因此呢，这个念头变成了这张 EP 的概念主体。就像很多人都爱听黄小琥的《重来》，却不知道这首歌是谭雅的作品。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蔡健雅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重来》。 你是否爱过？你爱他多过他爱你？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？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。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，就能无瑕疵的爱。但是重来，却不能成功或失败，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？

狭隘的眼光看待如果这个词。面对过去的无能为力，让我们完全不敢正视未来。但我就觉得你可以给如果加上一个时间坐标，定位是在昨天的话，你并没有能力去改变它。但如果定位是明天的话，那么你现在又为什么不努力呢？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真正的勇士永远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。或许当你一次勇敢地踏出一步时，就是你改变的开始。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沉迷样的生活，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翅膀卷起风暴，心声呼啸。一直在飞，一直在找，可我发现无法找到。若真想要要先剪碎这有过的我，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 Cheers.

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银监会发布2018年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工作要点，将重点整治公司治理不健全、违反宏观调控政策等八个领域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我国首个等离子体微废处理示范项目，十多每天等离子微废处理项目近日在广东清远通过了竣工验收，为我国的医疗垃圾、生活垃圾、废矿物油等微废物的处理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。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杨征川表示，特色小镇以其独特的产业、特色的文化、特色的生态等鲜明的特征，区别于千层一面的大中小城市，必将会成为中国新的城市符号和名片。过去一周，区块链概念股在 A 股市场掀起了炒作浪潮，个股连续涨停，数十家上市公司纷纷发布公告，有的对相关业务进行了澄清，有的则有意无意地蹭上了区块链的概念。2017年是北京编制发布医改五年规划之年，这一年里医改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，医保药品报销品种超过了3000种。针对近日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事件，教育部高度关注，教育部也回复媒体表示，已要求有关高校迅速核查，如果属实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北京与湖南永州市的直飞航线去年的年底开通，近日也发布了6条北京到永州的航线旅游精品线路，方便京城的民众前往永州。时隔3年，让人翘首以盼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3季终于即将回归到了荧幕，而近日《舌尖三》宣布也将在2018年春节期间登陆到央视9套，讲述人与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。 太多疑问，只 失了理智，会不会是我太自私，拒绝更寂寞的日子，放不开也看不见未来。难道这种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？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我知道我能做到顶，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。我真的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的朋友，我想假的告诉你。我真的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的朋友，我想假的告诉你。承诺叹息，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北极，

青春消失，就不信单纯的美梦。我在这岸看着你，又为你的坚持感动。你会的，有一天会幸福的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发现，其实粤语歌呢，除了讲失恋被他的歌曲打动人以外，讲友情的歌曲也是不在少数，并且让我们感动颇深。记得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做《最佳损友》，里面唱到：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。保守直到永久。生命人生当中，其实除了爱情刻骨铭心之外，友情也应当如是。毕竟很多时候失恋了，还是可以跟闺蜜或者是兄弟一起喝喝酒，畅谈人生的。而说到这里，也想到了一句话，叫做朋友一生一起走。 朋友我当你一秒，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，朋友奇怪，过去再不堪回首，怀念时事其实还有。朋友，你试过将我营救？朋友，你试过把我批斗？无法再与你交心。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，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，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？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，至到永久，别人如何明白透？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，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，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，

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依然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那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史上呢，80年代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年代了。在短短的10年之间，中国的流行音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，从沙漠一样毫无生机，到雨后春笋一般生长蔓延。我们要说的80年代，其实就是成长的年代，也是开放式的年代。他把流行音乐需要发展的时间融合压缩在这短短的10年间，而那个时候诞生的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回忆。当我们听腻了快餐式的网络现代歌曲，可以回听一下这些经典的老歌，也让它唤醒你的一段记忆吧。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，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得透，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寸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说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誓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

大年初一， 甘泽泽汽车俱乐部自驾川蜀过大年了。游乐山、逛都江堰、访青城山、品成都美食、洪崖洞吃重庆火锅、玩转重庆。自驾报名电话：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 行人低头走向前，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间里面，想着午餐要吃拉面，八卦留言像病毒一样蔓延，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发霉，赚大钱就是大爷，玉兰却不买，没人同情卖花的阿伯。这是 M 型社会，小孩肚子饿，大人挥霍撒钱，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笑话，曾几何时变成粪便，似乎每个人都走得好前面，难道不曾想过要休息一回，家路总是红灯绿灯一点点，回到家不知要到几点，就是会忘记停下来，就是会睡到起不来，就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看你也说不出口，一辈子也只有盲从，就是会忘记停下来，就是会睡到起不来，就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看你也说不出口，一辈子也只有盲从。冲过头才知道不对，简单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学会，就像小孩满足和随便， 我想世界上最傻的事情应该就是迎合了吧，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不爱喝咖啡而变得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穿了一件他很喜欢的衬衫就喜欢上你，所以还不如直接喝果汁，或者是直接穿 T 恤，接着不迎合，不浪费精力做一些无用功，那你的魅力可能也就展现出来了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每个人的魅力其实不在于你的讨好，也不是你对他有多好，而是你确信自己真的有多好。

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继续要说到的歌手是香港流行歌手莫文蔚了。那他的第一张爵士专辑《存在空间》在这里也要推荐给大家。这张专辑是通过 iTunes 在全球同步发行的，那莫文蔚呢也成为了在 iTunes 全球同步发行专辑当中的华人女歌手。能够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歌手其实当时并不多。那在2013年，连 Tyler 和 Justin Bieber 这样的国际人气巨星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，但是莫文蔚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爵士专辑。从学生时代开始，莫文蔚呢就对爵士音乐情有独钟，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爵士歌手，因此他用了整整22个月的时间来筹备这张专辑，从编曲到选曲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考验，翻唱的难度也是比原唱更大，因为原唱呢其实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就可以了，但是翻唱呢想要唱出独树一帜的格调，真的是需要勇气和实力来支撑才能够完成这一首歌曲。那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呢，就是莫文蔚这一张《存在空间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倾国倾城》。

再加上八 AT 的匹配，这回凯美瑞又要引领 B 级车的市场了。启辰 D60， 这是一款刚上市没几个月的国产车，去年这个时候它还是日本国籍，如今改成了中国国籍，但骨子里流的还是日本血液，三大件都来自日产，却卖着一个国产紧凑型车的价格，能不火吗？日产三大件加上不错的颜值，主要还有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价格，于是上市首月就获得了近8000辆的销量，破万指日可待啊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物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物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想到最浪漫的事。